OK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個杜曼城進攻足球嘅歐洲足球時段。咁啊，喺呢一周賽事咧，仍然都係得西甲同埋意甲啫。咁啊，德甲咧仍然都係放緊呢個冬節假期嘅，冬季呢個假期 啦。仲有成個禮拜頭啊！ 係啦，嗱，咁啊，西班牙聯賽入邊咧就好受矚目，一定係皇家馬德里啦。喺上場波入邊咧，斯丹咧亦都係5-0啦，就大勝呢個對手啦。咁啊，今周賽事咧亦都係對住希航啦。我諗又係磨利把刀噶啦，應該斯丹基本上係咪咁啊？你想 都應該係噶啦，對下游隊伍又。咁如果都贏唔到嘅太多嘅， 係啊， 即係有啲失望噶啦，因為你而家失緊分，即係咪你同個頭位嗰度有個距離？ 距離啊！ 你唔去爭取勝利入球多啲嘅咧，你就將會蝕底後來嘅。 係啦，雖然你而家佢而家就話同榜首相距就4分啦，馬德里體會其實同第二位嗰個差距先至大，即係同呢個巴塞隆拿。 啱。 雖然佢話2分 hit 住落後緊對手，但係其實佢計埋佢打少一場，其實可能有5分嘅差距 㗎。 所以係仍然，如果按西甲嚟講，呢5分係距離都算大嘅，因為係打嗰幾隊啫嘛。其實基本上係咁啊，變咗咧就喺呢場波嚟講咧，斯丹咧一定毫無懸念㗎啦。基本上亦都睇到班人咧，亦都好 OK 啦。更衣室嘅氣氛上打得到呢種咁啊，變咗咧就馬體會同埋巴塞隆拿喺呢一周入邊嚟講咧。就都係一樣嘢，就唔會俾機會皇馬有機會衝翻上嚟㗎啦。 冇錯，加上佢個對手唔係十分之強，我諗即係幫到佢咯。 係啦，嗱咁啊，首先一樣嘢啦，除咗皇家馬德里對住希航之外咧，咁啊巴塞隆拿係惡近少少就對住畢爾巴 咯。 但係應該 可以睇住你嚟打喎， 睇住嚟打啊！ 佢睇住你打， 係啦，佢睇住皇馬單，因為打後邊啊嘛。 係啊， 馬體會咧就對住呢個拉斯帕馬斯。咁啊，亦都係一個叫把握性幾大嘅。咁啊，其他人有啲關心少少啦，譬如維拉利爾對貝迪斯啦，應該就問題不大啦。就取勝對華倫西亞就將會對住華力簡奴啦。嗱，如果喺呢一周賽事對住護級球隊嘅華力簡奴都唔能夠攞三分咧，我諗加利仔個抨擊會更加大個。 真係堪疑啦！ 好堪疑啦！嗱，咁啊嗱，咁呢週嘅西班牙入邊嚟講咧，咁啊除咗呢週嘅賽事入邊，咁亦都有一單新聞剛剛走咗出嚟，就係話馬德里體育會雙紅，就俾歐洲足協禁止買賣球員喺呢兩個轉會市場上。嗱，而家一月係唔受影響啊， 係 有咩買賣係做埋呢半個月去， 去到月尾啦， 仲去到月尾仲可以。咁喺出年球季開始。至到舊一月嘅轉會窗，呢兩個轉會窗係唔准有賣同唔賣嘅球員嘅，因為佢係觸犯咗呢個買賣條例，兩隊波都咁啊。雖然其中一隊波就上緊訴啦，嗱呢條條例如果生效咗嘅話，就會有一啲球員係唔使諗噶啦，喺未來一季。暫時都留喺隊入邊嘅， 想走都難啦。 不，你譬如話傳得好犀利嘅巴里啊、C 朗啊，又或者想翻去皇家馬德里嘅迪基亞呢啲咧，我諗暫時就唔好諗啦。除非個買賣喺呢半個月內發生啫。如果呢半個月內發生唔到咧，就全部將會留多最少一季。 我諗難啲咯。呢半個月內佢哋要 爭緊冠軍就一定唔會放 C 朗走噶啦。 係啦，巴里佢都唔會放。 咁啊，迪基亞可能就要等咯。咁後生等多年咯。如果翻皇馬嘅話，想去皇馬應該咁講。 我諗係等埋出年咯。 係啦， 啊下一季咯，因為你肯定啦，暫時嚟講，曼聯唔可能放佢啦， 唔放得佢， 因為放咗佢盞自討苦吃嘅啫。 係啦， 咁而家多少都要靠佢。 你連一個咁固執嘅雲哥爾，佢都唔會季初頭一兩場用羅美路，當佢搞掂咗續約問題，即刻放翻迪基亞出嚟，咁可想而知就迪基亞對曼聯嚟講而家係非常重要 咯。咁今週嚟講西甲最有優勢就係巴塞咯，雖然話個對手畢爾包係難啃啲，但係始終可以睇住曬佢哋嚟打，因為佢踢最後嗰場啊。 係啊， 啊踢最後嗰場啊，咁不馬斯雙啊，都買都響佢先過去可以睇住，如果你兩隊失咗分，佢又可以安坐釣魚船。 係啊。咁另外咧，意甲咧就而家榜首嗰隊係拿波里啦，咁啊祖雲達斯已經去到第二位噶啦，39分，同呢個國際米蘭同分啦，佛羅倫蒂娜38分排第四啦。咁喺呢一週嘅賽事入邊嚟講咧， 就要睇一睇，就因為拿波里本身咧就對住隆斯索羅，咁隆斯索羅咧就佢都係排喺一個叫做五六之下咁呢個位置啦，即係唔係二近嘅，要睇下佢千祈唔可以有任何差池，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，祖雲達斯係越隨時係可以上得翻上嚟嘅，基本上係，因為祖雲達斯喺呢一周賽事咧就亦都係對住作客對住烏迪尼斯。咁呢兩隊波呢要睇下佢個變化會係點樣啦，羅馬就對住呢個維羅納啦，咁另外呢就係頭場呢就即係十點鐘啦，就亦都係講緊係聽晚就國際米蘭作客將會呢個亞特蘭大，咁然後呢就星期日呢就有場重叫做都幾有睇頭嘅，就 AC 米蘭對住呢個費倫天下，不過 AC 米蘭近季嘅成績上呢就真係爭啲啦，咁如果發揮得正常嘅情況之下咧，費倫天拿應該有機會贏波嘅，基本上係。咁嚟到呢一節嚟講啦，咁歐洲足球時段暫時到此為止先。咁希望大家陣間再留意一下本地波。咁我哋亦都會詳細分析呢個傑志喺呢個青英杯出咗局啦。咁亦都賀歲波入邊啦，同我哋嘅回顧阿何鑑光大家所講一樣，真係港聯對港隊，基本上係。咁嗱，陣間留意。香港波士連再跟大家作詳細的分析，陣間見，拜拜。